中文圣经和合本神版旧约诗篇 The Book of Psalms， 这是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，详情请查 LibriVox.org。 圣经和合本诗篇 The Book of Psalms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Baller 合译者之一鲍康宁，诗篇卷一第23篇到第41篇。第23篇，大卫的诗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。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第23篇完。第24篇，大卫的诗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的人，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你面的雅各、细拉。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把头抬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希拉。第24篇完。第25篇，大卫的诗。耶和华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倚靠你。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。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因你的恩惠，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罪重大。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， 求你转向我，怜恤我，因为我是孤独困苦，我心里的愁苦甚多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，求你看顾我的困苦，我的艰难，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求你查看我的仇敌，因为他们人多，并且痛痛地恨我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搭救我，使我不致羞愧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愿纯全正直保守我，因为我等候你。神啊，求你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他一切的愁苦。第二十五篇完。第二十六篇，大卫的诗。耶和华，求你为我伸冤，因我向来行事纯全，我又倚靠耶和华，并不摇动。耶和华，求你查看我，试验我，熬炼我的肺腑心肠，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，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。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，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。我恨恶恶人的会，必不与恶人同坐。耶和华，我要洗手表明无辜，才环绕你的祭坛，我好发称谢的声音，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耶和华，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。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，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。他们的手中有奸恶，右手满有贿赂，至于我，却要行事纯全。求你救赎我，怜恤我。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，在众会中，我要称颂耶和华。第二十六篇完。第二十七篇，大卫的诗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，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，就半跌扑倒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耶和华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怜恤我，应允我。你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啊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逐仆人。你向来是帮助我的、救我的神啊，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遂其所愿。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，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第二十七篇完。第二十八篇，大卫的诗。耶和华啊，我要求告你，我的磐石啊，不要向我缄默。倘若你向我闭口，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。我呼求你，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 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。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，心里却是奸恶。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，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。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，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。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，他就必毁坏他们，不建立他们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牧养他们，扶持他们，直到永远。第二十八篇完。第二十九篇，大卫的诗。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。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，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，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。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，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，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。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，树木也脱落净光，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第二十九篇完。第三十篇，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这诗歌。耶和华啊，我要尊崇你，因为你曾提拔我，不叫仇敌向我夸耀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曾呼求你，你医治了我。耶和华啊，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，使我存活，不至于下坑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要歌颂他，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至于我，我凡事平顺，便说我永不动摇。耶和华啊，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，你掩了面我就惊惶。耶和华啊，我曾求告你， 我向耶和华恳求说，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？尘土岂能称赞你， 传说你的诚实吗？耶和华啊，求你应允我，连续我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我的麻衣脱去，给我披上喜乐，好叫我的灵歌颂你，并不住声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。第三十篇完。 第三十一篇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。耶和华啊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使我永不羞愧，凭你的公义搭救我。求你侧耳而听，快快救我，做我坚固的磐石，拯救我的保障。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，指点我， 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，因为你是我的保障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耶和华诚实的神啊，你救赎了我，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，我却倚靠耶和华。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，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，知道我心中的艰难。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在极难之中，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，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，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，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，我的骨头也枯干，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，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。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，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。我被人忘记，如同死人，无人纪念，我好像破碎的器皿。我听见了许多人的谗谤，四围都是惊吓。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，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。耶和华，我仍旧依靠你。我说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。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。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，凭你的慈爱拯救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叫我不致羞愧，因为我曾呼吁你。求你使恶人羞愧，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。那撒谎的人成骄傲轻慢，出狂妄的话攻击一人，愿他的嘴哑而无言。敬畏你、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，免得遇见人的计谋。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。至于我，我曾急促地说，我从你眼前被隔绝，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，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。耶和华的圣名呢，你们都要爱他。耶和华保护诚实人，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。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第三十一篇完。第三十二篇，大卫的训悔诗。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。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细拉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细拉，为此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。大水泛溢的时候，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细拉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 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第三十二篇完。 第三十三篇，义人呐，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，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。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，用十弦瑟歌颂他，应当向他唱新歌，弹得巧妙，声音洪亮，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，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。他喜爱仁义公平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。他聚集海水如垒，收藏深洋在库房。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，他看见一切的世人，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。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，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。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，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，靠马得救是枉然的，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。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。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，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。耶和华，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，向我们施行慈爱。第三十三篇完。第三十四篇，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，被他赶出去，就作这诗：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。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，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， 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，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，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。义人呼求，耶和华听见了，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。第三十四篇完。第三十五篇，大卫的诗。耶和华与我相争的，求你与他们相争；与我相战的，求你与他们相战。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，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。求你对我的灵魂说，我是拯救你的，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，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，愿他们像风前的糠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，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，因他们无故地为我暗设网罗，无故地挖坑，要害我的性命。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，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，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。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，靠他的救恩高兴。我的骨头都要说，耶和华啊，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，脱离那比他强壮的？救护困苦穷乏人，脱离那抢夺他的。凶恶的见证人起来，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。当他们有病的时候，我便穿麻衣，进食刻苦己心。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。我这样行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，我的弟兄。我屈身悲哀，如同人为母亲哀痛。我在患难中，他们却欢喜，大家聚集。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，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。他们如同席上好喜笑的狂妄人，向我咬牙。主啊，你看着不理，要到几时呢？求你救我的灵魂，脱离他们的残害，救我的生命，脱离少壮狮子。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，在众民中要赞美你。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，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，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，倒想出诡诈的言语，害地上的安静人。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，说，啊哈啊哈，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看见了，求你不要闭口。主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我的神，我的主啊，求你奋性行起，判清我的事，声明我的冤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，不容他们向我夸耀， 不容他们心里说，啊哈，遂我们的心愿了。不容他们说，我们已经把它吞了。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报愧蒙羞，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，愿那喜悦我冤屈得深的欢呼快乐，愿他们常说，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。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，时常赞美你。第三十五篇完。第三十六篇，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。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他自夸自媚，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，不被恨恶。他口中的言语竟是罪孽诡诈，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。他在床上图谋罪孽，定义行不善的道，不憎恶恶事。耶和华啊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耶和华啊，人民牲畜你都救护。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。 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， 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。 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，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。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，他们被推倒，不能再起来。第三十六篇完。第三十七篇，大卫的诗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。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还有片石，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恶人设谋害一人，又向他咬牙，主要笑他，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。恶人已经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，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。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，他们的弓必被折断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，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。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，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，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。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，在饥荒的日子 必得饱足，恶人却要灭亡。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，他们要消灭，要如烟消灭。恶人借贷而不偿还，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，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他虽失脚，也不至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。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一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他终日恩待人，借给人，他的后裔也蒙福。你当离恶行善，就可永远安居，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，不撇弃他的圣名。他们永蒙保佑，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。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。义人的口谈论智慧，他的舌头讲说公平。神的律法在他心里，他的脚总不滑跌。恶人窥探义人，想要杀他，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。当审判的时候，也不定他的罪。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恶人被剪除的时候，你必看见。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，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不料他没有了。我也寻找他，却寻不着。你要细查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，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。恶人终必剪除，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，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。耶和华帮助他们，解救他们，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，把他们救出来，因为他们投靠他。第三十七篇完。第三十八篇，大卫的纪念诗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，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，你的手压住我。因你的恼怒，我的肉无一完全，因我的罪过，我的骨头也不安宁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，叫我担当不起。因我的愚昧，我的伤发臭流脓，我疼痛大大喘取，终日哀痛。我满腰是火，我的肉无一完全。我被压伤，身体疲倦，因心里不安，我就哀哼。主啊，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，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。我心跳动，我力衰微，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。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，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。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，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，终日思想诡计。但我如聋子不听，像哑巴不开口，我如不听见的人，口中没有回话。耶和华啊，我仰望你，主我的神啊，你必应允我。我曾说，恐怕他们向我夸耀，我失脚的时候，他们向我夸大。我几乎跌倒，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。我要承认我的罪孽，我要因我的罪忧愁。但我的仇敌又活泼 又强壮，无理恨我的增多了，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，因我是追求良善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撇弃我，我的神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拯救我的主啊，求你快快帮助我。第三十八篇完。第三十九篇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耶杜顿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，我默然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。我的愁苦就发动了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，我便用舌头说话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，真是全然虚幻。细拉，世人行动时系幻影，他们忙乱真是枉然，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，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。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，叫他的笑容消灭，如衣被虫所咬。世人真是虚幻。细拉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我流泪， 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 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般。 求你宽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。 第三十九篇完。第四十篇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。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。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 使我 的脚立在磐石上， 使我 脚步稳当。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。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倚靠耶和华。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陈明。若要陈明，奇事不可胜数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，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。耶和华啊，这是你所知道的。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，我已成名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。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。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首， 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耶和华，求你开恩搭救我。耶和华，求你速速帮助我。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，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，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，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主人顾念我，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，求你不要单言。第四十篇完。第四十一篇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，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，耶和华必保全他，使他存活，他必在地上享福。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，遂其所愿，他病重在榻，耶和华必扶持他，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。我曾说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医治我，因为我得罪了你。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，说他几时死，他的名才灭亡呢？他来看我就说假话，他心存奸恶，走到外边才说出来。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他们设计要害我，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，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。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，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。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，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，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阿门，阿门。第四十一篇完。此次录音是由 LibriVox 志工所提供。